今年教会主题是渴慕追求神的话语，灵里扎根和成长。不如再表情吧，一二三，渴望追求神，渴望追求神话语，灵里扎根和成长。我们弟兄姊妹都很有记性，无论是我们主题或者我们的经文，我们的每周的经文都可能记到。的确，神的话语很宝贵，我们去追求，我们渴慕追求神的话语。有时信徒一个容易陷的毛病，犯的毛病呢，就是我们太过强调信耶稣得永生。于是呢，最重要是信耶稣，信耶稣的救恩，这个是对的。我们今天守圣餐，圣餐就见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他牺牲生命成就救恩，以凡相信他的可以有永生，这是正确的最重要的道理。但不等于信徒就应该将圣经来去去忽略了，只是说信耶稣就得永生。永生有时信徒就能去天堂，就信耶稣将来上天堂是对的。但信耶稣不只是单是上天堂，而是天堂也都严格来说不只是一个目的地，not just a destination, but also a motivation, 是一个动力，是一个动，一个能够令我们更加要过一个追求一个美善人生的一个动力。not just a destination, but also a motivation. 天堂让我们明白生命短暂，既然短暂的话，怎样去善用人生？于是我们就说，不单是一个目标，更加是一个目的地，更加是一个动机、动力。用我们更加过一个美善人生，去把握机时间，去活出一个美善的人生。更加天堂让我们知道，我们将来会交账，我们向主交账，将来我们在神审判面前，我们要交账。因此我们更加要做得好。所以我说，天堂不是只是一个仰慕要去的地方，更加是成为一个让我们更加过一个美善人生的一个动力。但问题是怎样过一个美善人生，如何能够过一个美善的人生，善用人生？圣经给我们两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式，或者一个教导。一个就是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在世上建立一个好的榜样。耶稣基督不单要来救世人，也要成为一个榜样，要教导世人如何做一个美善的人。所以耶稣基督是一个很重要的榜样，是一个很重要的启示，让人明白如何做人。除了另一样嘢，就系圣经啦。圣经系，你记唔记得我哋啲记，我哋背经系咪净系记得两个礼拜噶？记得前多记唔记得多少少嘅？圣经都是咩话？导致圣经成嘅默示、依教训、督责、使人归正，都系有益嘅。原来圣经都系有成上帝好重要嘅启示，两个启示，一个耶稣嘅启示。一个是圣经，而两者是不冲突，不是either or的，两个都同样的重要。事实上耶稣的榜样之一就是他要教导我们来去背经的，重视神的话语，圣经是神的话语。耶稣作为榜样，他自己都很重视神的话语。记得在受试探的时间，魔鬼试探他，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可以将这些石头变成面包，如果你成为儿子的话，可以在高空跳下来。耶稣找什么呢？找经文来做回应，譬如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靠着精忍住这个的生命记。几个回应，主耶稣基督在面对试探的时间，以经文来做回应，让我们明白，原来耶稣基督都重视神的话语，重视圣经。另一处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讲到，耶稣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耶稣来是什么？是要成全。成全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只是重视耶稣基督都带来的榜样，重视的更加要重视圣经，正如耶稣基督重视神的话语一样。所以耶稣来了之后，我们只是信耶稣就不需要看圣经，无论旧约新约，特别旧约我们不需要看，因为耶稣已经来了，我们信耶稣就够了。不是，耶稣说要重视神的话语。 The Bible is the word of God。 在登山部分里面，我们很熟悉的登山部分包括了八福在内， 耶稣就在登山部分的场合里面就讲到，就是他来不是废掉律法和先知。登山部分里面，耶稣讲到重新演绎十诫，如果记得的话，登山里面，登山部分里面提到，即系重新讲反咩叫波罗派杀人，咩叫波罗奸淫，啊咩叫波作假见证，耶稣重新嚟到演绎，睇到耶稣对神嘅话语律法嗰个嘅重视。喺一个我哋都读过另一个我哋大使命吓，可能你以前唔记得。不懂怎么背，背过之后记不记得，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咦，原来这里说、不是说凡圣经教导，凡我所教训的都教导我们遵守。咦，即是说重视耶稣的 教训不重视圣经的教训，是不是？不是，因为耶稣的教训就是圣经的教导，就是上帝天父的教导。所以我说，即凡我都教训的，即凡我都教导的，都教训我遵守。因为是讲圣经，是要门徒不单止令人信耶稣传福音，更加让人明白圣经，重视 the word of God 神的话语，即神的说话。事实上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已经讲得很清楚，那里说耶稣是什么？耶稣是道成肉身的上帝。再讲一次 the incarnation， 道成肉身， the word became flesh， 道成了肉身。这个说话我可以解释做上帝，无限的上帝变成肉身成为人。但是耶稣就是那个 word， 那个道， word 是什么？成个说话。於是我可以了解了，道成肉身，一方面讲到上帝成为人，第二都可以解做神的话语圣经成为肉身，神的 word of God became flesh， 活在人的面前。耶稣基督就是旧约、新约、律法和先知的总归，神的说话、神的教导成为肉身， the word of God became flesh incarnation。所以一路讲紧就耶稣同圣经的关联系唔系互相排斥嘅，信耶稣唔使定圣经，一切都指向住神嘅话语，昨日、今日、永远都咁重要。耶稣基督就系神嘅话语成为肉身，活在人嘅当中，展现出圣经个重要，向人重新演绎翻圣经。故此今日当我哋同人传福音啊，信耶稣。得永生，咁使唔使读圣经噶？都唔紧要嘅，做经信耶稣，读唔读经啊，翻唔翻教都唔紧要啊。咁呢个系唔系整全嘅圣经吓？惊话我讲读圣经啊，都系唔好信，好麻烦。我读书噶喎。同样，当我信咗耶稣之后，信耶稣之后，我净系等上天堂得永生，或者我有敬拜，我有侍奉，但我哋冇读经嘅话咧，都系唔整全嘅。真正的灵修，真正的亲近神，不可以单是透过祷告或者单是透过侍奉。很重要的读经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样，一样我们信徒不可以不做的，因为在透过圣经，我们得到这个的帮助。不重视圣经的信徒，生命当中不能够享受到信仰应有那种的丰盛。所以其实一个教会的增长，或者一个健康的教会，有内有外。外是要传福音，因为不传福音的教会不是一个真正的教会。在里面来讲，最重要是什么？有团契、相交。但是除了团契、相交之外，一个很稳重的、稳阵的、健康的读经生活，以圣经为本的教会发展，才能够健康。不重视读经的教会，不是一个真正有稳健根基的教会。圣经的根基建立在基督及圣经，没有神的道，一间教会不是一个健康的，不是一间健康的教会。神的道是一间教会的很重要的根基，而耶稣是神的道，圣经是神的道。弟兄姊妹，我们会不会很重视我们会不会很重视侍奉， 我们很重视祷告，但我们有没有都同样的是重视就是整个话语，平安堂其中一个在侍奉十几年的感受到的一个难处，就是弟兄姊妹读经的生活似乎不是很完整，读经对圣经的整个话语的追求是不是那么热切。其中一个反应就是在弟兄姊妹一般对圣经那个的熟悉，或者是参与主日学，咁我谂咁多年嚟，无论点样鼓励，参加主日学人数都唔多，都带俾即系圈牧师好大嘅无奈，或者好大嘅挫折。啊，唔分主日学，叫背后系咪我哋看重咗其他而唔看重咗神嘅话语？呢个好紧要，建立信徒根基嘅一样好重要嘅嘢。所以今日我想同大家鼓励翻弟兄姊妹渴慕神嘅话语嘅时间，就谂翻箴言第三章。即系第三章好似唔系讲读经，但系箴言第三章其实讲紧读经嘅生活。我见到箴言第三章，箴言第三章，即系第三章唔系一段冷冰冰嘅说话，而系一个父亲或一个智慧老师，或者更加准确嘅系神透过一个父亲或一个智慧老师对儿子嘅教导，或者对神儿女嘅教导。呢度话我儿，我儿系常常出现喺箴言嘅，以父亲嘅角色嚟到教导儿子。我儿，唔好忘记我嘅罚则，你心要谨守我嘅诫命。讲紧咩咧？神嘅话语就 word of God， 但系以一个父亲嘅形象，一个智慧老师嘅形象嚟到教导神嘅罚则、神嘅诫命。呢度讲到为父嘅心啊，为父嘅心啊。我做了人阿爸几年了，我都唔记得几年了。不过咧，我啱最近咧见到去探到个新生 baby 嘅弟兄，哇！佢住个背个 B 咧，哇！嗰种嘅爱啊，哇！真系，即系可以为个 baby 可以付出一切啊，一切。在我那里面摆到我摆到他以前至爱的那个是太太，现在可能不是，现在为父的心是想最好的来给儿女，这里作为父亲的想将他最好的最美丽的最深的里面的教导来教导儿女，以致他能够走正路，能够美善人生。我儿，不要忘记我的罚则，你心要谨守诫命，都是神的说话。你讲个诫命、法则都是神的诫命，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我想做父母，梗系想儿女平安长久。不过呢度小心解释就系、原来信耶稣，原来或者读圣经、神看重神的话语嘅人就会长命啲嘅，或者会顺境啲嘅，咁就唔好咁解吓。事实上，我哋知道有啲人吓。不信耶稣的做坏事的人呢长命享福、可能信耶稣的呢都会有癌症，都会 都会有、生命不长久，一样的，这个不是一个保证。事实上生命不是用长短或用生物质的丰厚来衡量、这个其实讲的不是一个的数量，不是一个 quantity， 一个 quality 是一个生命的质素，生命的質素是個生命的豐盛，而即當然舊約裏邊咧，中用比較可量度的嘢嚟到量度嗰、那個，即等啲百姓容易明白，所以用啲可量度的，譬如生命嘅28種明顯啦。你信耶穌咧，你出入也蒙福，你生嘅蒙福，你啲羊、你啲牛又生嘅有蒙福，呢用啲物質可量度的讓百姓能夠明白。但係真實咧，其實講屬靈嘅嗰個向度。就不是讲真日子或者是物质的向度，是讲生命属灵嗰个嘅福分，生属灵嗰个嘅丰盛，就唔系用长短嘅。你唔会话，边个啊？去听嗰个讲完啦，那个牧师讲到啊？点解啊？佢讲得够长啊？你会唔会嘅？有冇人中意系牧师讲道好唔好？似乎够唔够长嘅？ 如果夠長同我講聲，我可以講三分鐘都得噶。有啲人誤解食蒲飛就係咁樣，同一道理，蒲飛最緊要食得多，後果就你明白啦。蒲飛係食咩？即重視係咩？係多款式，唔係重視，係重視個內容而唔係多寡。傳道呢個傳道者啊，或者係老師，你當你敬畏神、重視神嘅話語嘅話，後果果效就係佢能夠俾你生活有呢一個嘅即係嗰個嘅豐嗰個嘅豐盛。所以豐盛生命唔係必然有嘅。當我重視神嘅話語嘅時候，我就能夠得享福氣平安。呢度提到要平安啊。我们叫平安堂，平安堂弟兄姊妹必然有平安，当然不是，在乎我们有没有重视 the word of God， 重视神的话语，重视圣经。然后神不只是想我们得天堂那么简单，神想我们在我们整个生命里面能够享有丰盛的生命。我来了、啊、叫人什么呢？得丰盛，并且得什么？得什么？更丰盛，这个是神的心意。所以当信徒重视永生，或重视读祷告，而不重视神的话语，是很必须、很紧要、很紧要的事。跟着下来这里说，不可以使慈爱诚实离开你。刚才前面讲圣经，跟着讲慈爱和诚实，好像突然间讲转话题，不是，而是神的话语就是什么？就是慈爱。神的话语就是诚实，不要用神的话语 the word of God 离开你。咁即系你倒翻转嚟讲啦，系咪啊？就话你唔好离开神嘅话语，你唔好离开神嘅法则，唔好离开神嘅诫命，要系在你颈项上，刻在你心板上。希伯来人咧就中意用字面解嘅，于是咧就揾啲经文啊绑喺手上啊，绑喺条颈上边啊，因为系在颈项上啊嘛。当然唔系，颈项系咩意思啊？因为咩意思啊？颈项系你嘅方向啊嘛。你的头转是什么？你的颈转嘛，你试下，你的颈不转就头转，行不行？我试过不行的。你的头转，你的颈转，所以你的方向是你的颈定嘛。所以当你向什么方向能够按成个话语的话，你的方向就能够正确。这个颈项的意思，用经文，用成个话语来决定你人生的去向方向，向左向右，以成个话语来去判断。跟住仲清楚啦，刻在你心板上。如果颈项都唔清楚嘅话，心就清楚啦，唔系啊？一切人嘅动作行为都系你个心嚟到去作决定。如果你前后少咗睇第四章嘅话，你好出名嘅经文咧，就更加嘅即系清楚。喺箴言第四章嘅第23节嗰度话。就话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心系最紧要，因为一生嘅果效系由心嚟到去发出，即系心系好紧要嘅。你做嘢一切都系你个心嗰个嚟噶嘛，所以如果你嘅心里面又有圣经嘅话语嘅话，你个颈项能够成个话语嘅话，你所行所作嘅就唔会行差踏错。心好紧要，所以将成个话语刻在咗咩意思啊？你都知道啦，譬如纹身，纹身就唔好随便纹，一纹之后咧，除非你啲胶纸黏嗰只，咁啊随时甩得。如果唔系咧，都好难甩。刻在之后咧，唔甩得嘅。所以当你将神嘅说话刻在你心上之后，神嘅话语常常与你同在，系唔甩得嘅。神嘅话语常常嘅陪伴你作人生嘅决定。跟住第四节咧，或者用你必在神嘅和人世人眼前蒙恩宠，有呢一个嘅。即是聪明，不要忘记神的说话，将神的说话常常放在心的中间，心很重要，这样你是神，无论神无论人都会喜悦你，你可以 行所作的会较为顺利，满足神的心意。第五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事实上，人会按自己的聪明来去作决定，用自己的想法 understanding 来去判断，但是人的想法会错。智慧老师或者传道者劝诫我们的 就唔好靠我自己聪明。你有谂嘅，你以为啱嘅，可能根据圣经系错嘅；你以为错嘅，可能根据圣经系啱嘅。呢度话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咁咧就同嗰个英文嘅原或者同原文都唔系好相似嘅。呢度专专就咩啊？专就系专心 concentrate 你个 attention focus 嘅意思。但原文就唔系 focus， 原文系咩咧？原文系 all your heart， trust the Lord with all your heart， 即系乜嘢？即系出全心。全心的去什么话？去信靠耶和华。 Trust the Lord with all your heart， 这和专心的事情不是很完全等同。你要全心的，这很有意思的。有人想说什么呢？这个人说的东西不要信，你信多少成？通常说多少成的？半成、七成。我哋信神嘅成咧，智慧就话要十成，全心嚟到去信靠，系全心 A L L 系咩话 ？All your heart， 全部唔系信净系信一半，系咪噶？真明讲啱，真明嘅未必啱喎。呢个讲啱，呢个未必系啱喎。全心信靠成个说话，全然嚟到去摆上，而唔系依靠自己嘅聪明。如果用喺英文圣经嚟里边嚟讲咧，即系。神的话是 wisdom， 常常用智慧的说话来形容整个说话，似乎有智慧。人间 的就常常用一个字眼叫知识 knowledge。 wisdom 和 knowledge 有什么不同？在我来说差不多的东西，都是一种常识。但圣经很分得清楚，就算有时这些字眼未必是完全分开，有时都用互用两个字眼，智慧和知识。但圣经里面是有划分的，什么知识，什么叫智慧，两个不同的。智慧是什么，知识是什么？我用这个简单的比较简单的东西，知识 knowledge 是说给我们 the fact 事实或者常识，是 deal with fact 事实。但 wisdom 是 deal with 不是 fact， 是什么呢？是 truth 真理，同唔系即系事实，或者系一个即系事件，而系嗰个真相、那个真理。知识系常常去处理 what 嘅问题，系乜嘢嘅问题。智慧往 deal with 嘅唔系 what 嘅问题，而系 why 嘅，唔系 why 嘅问题。智慧知识系 deal with price， 花啲嘢几多钱啊？个 price 嘅问题。知识咧 ，deal with 乜嘢 ？value 价咩啊？价值、价钱同价值 ，price 同 value 系唔同噶。你可能好懂得一样嘢几多价钱。我认识一啲嘅弟兄姊妹咧，好知道某啲地方嘅价钱嘅。哇，即系好厉害嘅，我真系好佩服佢哋啊！即系我乜都唔知嘅吓，咩嘢？我睇咧成日都话我唔知米贵，咁我真系乜都唔知价钱。我哋知道最近又價跌咗，咩又升翻，好巴閉嘅啦。但有啲人呢啲好 price 好叻，對於價錢分好叻，但 value 咧呢樣有價值係另一樣嘢。弟兄姊妹，聖經冇從來冇貶低知識，但係知識唔係全部。當然有知識有智慧更好咯，但兩者比較，有智慧係更加嘅嚟到重要。知識deal with 嘅今生，以今生为主，智慧往往指向更大嘅价值，更远嘅将来，指向天家，系唔同嘅嘢。所以弟兄姊妹，即系知识系能够帮我哋 make a living， 一个让我哋能够生活。wisdom make us make 即系 make a life， 即系让我哋能够。有个更美的生命，一个生活，一个生命处理的是不同。知识教会帮我们处事，但智慧教会帮我们去处人，去处世。所以用我们翻学那些，我们会一般来讲会 take 的科叫做 management， 即是什么？ 就是、管理学，但系知识嚟智慧啊，知识点样 manage 啲嘢啊，做个 manager 嗰啲嘅知识，但系唔系叫智慧。可惜以前嘅学校咧，所谓咩话德智体群，边个智啊？啊！你发觉咧，唔系知识嘅智嘅，系咩咧？系智慧嘅智。以前嘅学校系教为去处理，帮助学生教有智慧。但系好 sorry 啦，现代嘅教育咧系净系都要知识嘅。啊，当然啊，更加冇德啦，系咪？德道德更加少。圣经帮助我哋有真嘅智慧。当你认识神嘅话语嘅话，我哋唔系得到净系知识，有啲人以圣经做知识，哇！我即背经练经文吓，圣经文比赛咧，我能够答好多，都系留意知识，但系从知识里边得到智慧系另一个嘅层次。传道者叫到我哋嘅系专心，全心嘅 trust the word of God 呢样嘢，对我哋人生好大好大嘅帮助，而唔可以靠我哋嘅智慧。跟住六节，在你一切所行嘅事上，啊呢个就一切啦，啊，即系从你所行嘅一切，前面一切，后边一切啦，呢即系原文系对称嘅。你要 all trust in all your heart， 你嘅全心，跟住就 all your 咩咧 ？all your 呢个咩话？在你一切所行嘅事，就唔系好对称嘅。其实咧，原文咧就唔系所有嘅事，系用咩咧？在你一切所行嘅路上 ，the path， 咁所以咧有对称嘅四同五节，提到两个 all， 即系第五到六节提到两个 all， 两个全部，两个道路，咩道路啊？系在你一切所唔系在你所行嘅一切嘅路上面，所行嘅所有路上面，都会认定他得必指引你嘅道路，所以中文。和修本即系修订本咧，就译做咩咧？在你所行嘅所有嘅路上边，都要认定神嘅话语，以致佢能够指引你嘅道路。所以全部对全部路对翻路，咁你即系话，只要你能够全然信靠上帝，上帝就俾你所有嘅道路都行得正。你都去即系企得正道路啊！呢度话得必指引你嘅路啊！其实喺箴言上常提到路嘅道路 path， 人生嘅道路崎岖，有时会走歪路，但系信靠耶稣嘅，知唔知点译噶？呢个指引你嘅路英文系咩话？系 make your path straight， 即系点啊？意思点啊？如果要翻嗰个英文或者揾原文嘅话咧，系让你嘅路行得正。原来神嘅话语可以令我哋行条路正。原来 the word of God can perfect us， 能够令我哋嘅生命更加嘅完整，而唔系一个咩一个 mess。我哋唔会个生命唔会行差路，我哋唔会 mess， 因为我哋有神嘅说话。今日有多人行差路？因为有人生命一塌糊涂，咩事？系因为佢冇神嘅话语喺我嘅当中。我最怕行冤枉路噶啦。我太太成日笑我，哎呀行差路啦，又兜圈啦，又成圈，所以成日兜即系兜埋啲圈。我真系成日有时要特别旅行容易兜圈嘅。或者我有时会赶时间嘅时候。赶时间啊嘅时候，仲行冤枉路咧，我就同自己讲 ：I am killing the time that I don't have。即系我都冇时间，仲嗰阵我仲杀咗我时间，就真系好无谓。啊，呢度仲行冤枉路，人生一样。人生有时当你行歪路、行错路嘅时候。可能我哋就嘥好多时间，嘥好多时间。道路，弟兄姊妹，你人生嘅道路系直嘅啦，因为好多嘅 mess， 好多嘅走好多嘅冤枉嘅道路。有时我哋问翻转头，哇！你要我读经啊，要我好要读经好嘥时间嘅 ，I'm too busy。 太忙啦，我得闲死唔得闲病，要读圣经。咁我问翻你，或者上帝问翻你 ，Why are you so busy？ 点解你咁忙乱？或者你话甚至唔系 busy 系 messy 嘅话，咁问翻你 ，Why are you so busy and why are you so messy？Why？ 系咪因为 you are busy？Or you are messy because 你条路唔系条 straight 嘅路，因为你冇神嘅道路，你冇神嘅话语喺度作你嗰个嘅指引。对唔住，我唔系现代，我呢个唔系后现代，我系前现代，所以我系唔用 GPS 嘅，暂时都唔用啊，将来老啲人用都未定。因为很多的车里面有 GPS 指引方向，指引方向。弟兄姊妹，圣经成个说话是我们更重要的 GPS 指引我们。我们没有重视成个话语，我们没有熟读成个话语，以致我们的生命不会走很多冤枉路，我们的生命不会在 mess 的里面道路。其实第三章里面讲很多相似的说话，讲同一样嘢，罚则、诫命啊，然之后咧道路，呢啲相似嘅嘢，都系讲到神要人喺正路嘅当中，可以咁讲。其实神喺创世之前，其实喺无论对世界、宇宙或者人生，都有好多 law 嘅，好多个罚则嘅，好多个定律嘅，呢度系好重要嘅。当你违反嘅时间，我又会陷入好多毛病里边。原来我哋圣经其实想指引翻，话俾我哋听，神喺宇宙万物当中所定嘅罚则，人要当遵守，或者我哋生命当中有呢个罚则，我哋去遵从。譬如宇宙为例，多人唔中意守神嘅罚则嘅时候，神嘅设计系啲嘢万物循环嘅，我哋唔中意，我哋做啲系唔可以循环嘅垃圾，呢个世界就陷喺毛病嘅里边，一男一女结合，我哋唔中意，我中意其他结合，呢人出咗好多嘅问题。身体为例，作息有时呢个神俾人嘅身体嘅设计，我唔中意啊！我攰嘅时候我唔中意瞓觉啊！神人身体出真你唔需要饮水，我唔中意饮水啊！多人都做嘅嘢。违背 against 神所命定的法则的时候，后果自负，后果就是病患，后果是灾劫，后果甚至是死亡。即有些是不可以 against， 我要尊重神的所定的法则。作为信徒，圣经无论是对宇宙、人生、对社会、对我们的生命，其实有这个罚则，想我们去依循。当我们寻找到时间，我们就能够活出一个更加美善的人生。这个世界今天变得好，我都不知道怎样用这个世界，不是变态的，很难掌握。很多是远离神的心意，很多东西人会定到我们不同的罚则趴去走。现在特别的 新一代会比如手机、电脑就是他们最重要的东西、最重要人生乐趣、目的是手上真的那件的东西。我见到弟兄就我见到他呢，他一没去做呢，他就真的要按按按按按的了。那我忍不住，我说弟兄，如果我估计，如果你将所有你按手机的时间爱来学任何一个科目，学任何一种语言，你都会是专家来的，明白我的意思？哇，真的电脑手机科技让这个人走到另一种很奇怪的法则里面。又不可以不说，最近很猖狂的伊斯兰国，伊斯兰国的信徒在哪里？如果你说中东，对了一半，另一半在哪里？ 另一半在中国、欧洲、美国、加拿大。你知不知道以色列人国是用什么招兵买马的？写信，全部是网上的，在网上面招兵买马。所以到上一日你看到巴黎，你看到柏林，你看到伦敦，会有人去搭飞机，单程飞机去中东参与这个以色列人教的，中国都有的。他怎么来的？他没有靠通过电话，没有，全部都是匿埋房上网，然后就被人洗脑，然后就觉得为伊斯兰国来到做事是人生最大的目的和喜乐满足，很可怕。所以弟兄姐妹，你的子女突然匿埋房不出来的时间，他可能伊斯兰教分子都未定，不要吓你，不要吓你，真的很小心洗脑，为人定了另一种的罚则。我常形容这个世代有时候是很多迷途的人，被有些上了路的人去教导，迷途的人去教导人走他们的路，以致迷途的人令人一样迷途，越来越多人迷途。怎么算好？如果我今天生儿育女的话，我就担心了，回学校被人教到另一种与上帝违背的法则，可能上网被人教到另一种与创造主违背的法则。上帝的法则以爱待人，有些网不是啊，你去杀人斩人的头，那你又得到快乐，人生满足了。另一种法则已经有人信了，怎样能够令子女下一代下下一代走在正途？你问我的话，The only thing out, the only way out, 仍然是翻圣经。熟圣经的人，识读圣经的人，较有机会明白什么正途，什么歪路，什么真理，什么歪理。这把什么话？这把嘢其实是很老套的东西，规限。为什么一尺有十二寸？是一定十二寸，当然这样。你那样东西几长？躲躲哦，三寸。为什么这样东西你要限住那样东西？为什么那样东西不可以四寸，那样不可以五寸？一定要三寸，因为这把尺定了。没有这样东西，这样是规限。没有这样东西，世界太乱，大家不同的尺寸，我说这件事很长，你很短，这世界大乱，一定有尺。尺英文是什么？尺英文是什么？ Patrick 说什么？你英文是什么？ What's that? What? Louder! Ruler! Good! Ruler! Ruler is what? Ruler is rule. 没有这样东西，世界大乱，没有 rule 这个世界，一样大乱。弟兄姊妹，不要说世界这么遥远，我们生命，我们没有 rule。 什么东西污染我们的心？什么治理我们的心？什么统治我们的心？什么统治我们的颈项？是我们的心思意念吗？我们的聪明吗？这位神的话语，如果你说应该神的话语的话，我问你，你熟不熟神的话语？你熟不熟圣经？你熟不熟神的话语？有时我们不要说神公说是啱，我赞成的，这个世界这么动乱，真的要以神的话语要教导下一代，下下一代。我就问你，你教导下一代，你自己熟不熟圣经？你熟不熟圣经？你不熟的话，儿子啊，读圣经是好东西来的，阿爸你不读？很多电视看嘛，我看完电视我才知嘛。自己不看，想儿女，你自己不敬虔，要儿女敬虔是不 work 的。Ruler， 这个世界需要 ruler， 需要 rule， 需要人重新重视翻神的 rule。 我们有生命，有些东西我们 miss 了，我们觉得生命很虚空，很平淡，或者很多苦恼。有时候我们失去了一些好，其实就是很容易得到的东西。 啊，我想起一个电影个几套电影个环节。呢电影环节咧系讲一个西片嚟嘅吓，系讲一个男人喺佢屋企里边受到即系啲魔法啦，嗰啲魔法，于是就俾啲木头嚟到去即系困住佢，啲石呢个地板嚟到困住呢个人，呢个人走唔到。唯一可以救佢咧，系喺即系旁边一个细路仔啊，佢撞前冇俾魔法嚟困住。咁个小朋友出去救到佢，因为得佢帮到佢。咦，同嗰个小朋友讲：你去后院，喺我哋间有间即系木屋，木屋里边有把斧头，你攞把斧头嚟救我，因为佢细路仔帮唔到佢离开嗰个困境。攞斧头，呢个小朋友咧就即刻冲去后边，去后院。啊！去攞去揾去救佢，咁咧就真系几间房喎，啊咁啊大把锁住喎，即系个 lock 住咗，开唔到，于是就喺外边揾一啲木一啲铁条，喺度叫唔甩，啊点算咧？隔篱一个木雕，隔篱一个铁条，隔篱有把斧头，要攞把斧头，要斩个锁，砰砰砰，斩唔甩，即系入唔到去屋，斩饮下，佢发觉咦唔好对路喎。知你冇对路啊？佢攞你攞咩噶？佢攞咩噶？佢攞斧头噶嘛？佢使乜入去啊？揸把斧头去入去，我攞斧头啊？系我做错嘢喎，我要攞嘅嘢就喺我手上面。我点个环节啊？得几意思？因为人生所争取嘅嘢，想努力得到嘅嘢，想到平安喜乐满足，我哋未得唔到。原来可能一切或者大部分就在我哋案头嗰本我哋好耐冇掀开嘅圣经。当你能够手执圣经研读，纵使成个话语嘅话，我哋生命就能够 straight， 能够 perfect， 能够美善，能够享得平安。在完之前同大家睇三节经文，我都可以意思嘅。啊，第一段经文咧喺呢个阿摩斯书，啊，阿摩斯书第八章，阿摩斯书第八章第十一节，喺旧约嘅1079页，阿摩斯书第八章。如果你很快找到，感謝主，你都很熟悉聖經，知道阿摩書大概哪一忽，你完全不知道哪一忽的話，求主幫助我們能夠熟多聖經，而且知道講阿摩書書，你不會捲去創世紀位置找。阿摩書第八章第十一節，這裡有一個很喜歡的經文，這裡說，就是阿摩書書第八章第十一節，下半節說，人飢渴，非因無餅，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我哋生命饥渴，我生命枯干肚饿，系因为我哋唔听，我哋唔知，我哋唔认识神嘅话语。呢段经文喺诗篇十九篇一段咧，好靓啊！我考虑过要等住会背，不过太长啦，都唔敢啦。箴言诗篇第十九篇七到九节，在旧约的670页，在诗篇十九篇，如果找到，我们一起读诗篇十九篇第七到九节，好不好？一二三，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传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传言公义。如果你问我为何今年教会主题叫渴慕嚟到去追求神嘅话语，点解神嘅话语值得追求啊？答案就在此。睇多啲经文啦，喺约伯记第22章。在旧约的643页，约伯记第22章，在旧约的643页，约伯记第22章第21节， 如果找到一齊讀好不好？有找到的嘛？約伯記第二十二章第二十一節，一二三，你要認識神，就得平安，福氣也必臨到你。一二節的話，你當領受他口中的教訓，將他的言語存在心裡。這句說話我們常常全方面有用的，要認識上帝，得著救恩。弟兄姊妹，這句說話同樣對信徒說的，信徒一樣都要認識，不知不知道主的問題，信主之後對神更多認識，以致我就能夠有平安，能夠有福氣。弟兄姊妹，讓神的話語常在我們心中，追求認識神的話語，我們的生命必再不一樣。同心禱告。